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嘅。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2月12日嘅。咁啊，今次咧系最后嘅节目，咁所以咧真系非常之多谢各位听众咧8个月嚟嘅支持咁样样。咁咧，我哋咧就会有啲咩新动向咧咁样样，咁我哋咧就迟啲再讲啦咁样样。咁但系都要即系解释下即系点解要终结啊澳楼广东道嘅澳洲路边社呢个节目咧咁样样。咁首先咧，即系因为咧，其实澳楼广东道都向世界出发吓，咁所以咧就由呢个澳楼广东道就变成四海文集啦。咁好巴闭啦，个 slogan 系咩啊？头先哇，录得好辛苦呢、這个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哇，呢、這个好听啦，咁样样。咁其实即系尤其是呢个家在海外咧，咁就我系 specifically 咧就话一定要嘅咁样样。咁原因就系咩咧？就真系因为即系虽然我哋系即系心连心，即系都好关心香港嘅事情咁样样啦。咁但系始终尤其是移民咗喺外国嘅国家吓、啊，无论系澳洲、加拿大啊、美国啊、英国啊咁样样，当你系入咗籍嗰阵时候咧，你就系呢一个国家嘅人吓，咁、啊、必须咧就系要背负着呢一个国家嘅价值观啊，各样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当你系嚟到另一个国家嘅咁样，如果你系叫呢个地方做异地啊咁样样，又或者系话我、哦、香港仲系你嘅家嚟嘅，又或者话呢个系一个 diaspora， 即系我有一日都系想系翻翻去香港嘅吓，翻翻去自己嘅乡下嘅咁样样，咁其实即系呢一个讲法就其实唔系几好嘅，咁就相等于有好多大陆人嚟到香港嗰阵时候，唔觉得自己系香港人吓，觉得自己系大陆人，仲系即系揸住好多大陆嘅一啲价值观咁样样，咁但系嚟到香港就唔揸起任何香港嘅价值观，咁啊令到香港人好嬲咯。咁尤其是如果我哋喺海外嘅，即系我哋关心香港嘅事情，我哋好多时候会批评呢一啲人，咁但系其实自己做嘅都系一样。 借低嗰啲人嚟。 系啦，咁所以咁样就好讲唔通啦。咁所以即系都好开心咧，就系有呢一个咁样嘅 slogan， 咁我哋都真系好开心吓。是可以跟即系四海文集咧，同埋 My Radio 咧就继续做节目，咁我哋就一起向世界出发咁样样。咁啊，即系我依个澳楼广东道咧，即系其实一开始嗰阵时候咧，就系谂住讲多啲关于澳洲嘅新闻啊，同埋政治啊、事情啊咁样样。咁但系就发觉其实即系睇翻啲 stat 咧，其实大部分嘅听众都唔系来自澳洲嘅咁样样。 同埋其实你讲嗰啲新闻都唔系净系 focus 喺澳洲咯。 就系因为呢一个情况咁，即系呢个 cause and effect 嚟啫。如果大部分听嘅都系澳洲人，咁我讲多啲澳洲嘢咯。咁但系即系原喂好多人都唔系嚟自澳洲喎，咁样样咁点算咧？咁样样咁所以就讲多啲关于一啲世界性嘅话题啦。咁其实即系始终我哋嚟到2015年咧，其实所有西方嘅国家面对嘅问题都基本上系好相似嘅。咁第一最紧要咧就系呢一个嘅多元文化政策之后，亦都系所导致嘅即系恐怖袭击啊咁样样啦。民主自由啊，同埋呢一个嘅言论自由嘅问题啦。咁同埋亦都系有经济同埋惰性嘅呢一个嘅问题咁样样嘅。咁其实即系无论系即系任何西方国家，其实都系度过紧一个完全一样的情况。那我们的节目真的都不会说我、哦、今个星期的这个政府呢就在这里起了一条路，这条路应不应该这样起呢？即我们节目根本就不是讲这些话题。所以真的既然是这样的，不如向世界出发，就即是 宏观一点。 宏观一点、即是跟西方国家有关系的东西就是就会讨论的这样。那我们来这个新节目呢就是会这样做的了，就是会讲关于即是世界各地的西方国家面对的问题这样。那所以其实个节目内容呢都是跟现在差不多的这样。那但是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的希望呢就是提高这个节目质素。那所以呢就不会一个礼拜做一次了。那我们呢以后的节目呢就是两个礼拜呢做一次的这样。咁两个礼拜做一次，咁系咪因为我懒呢？咁其实就唔系嘅，因为我希望呢喺另外嗰个星期嘅节目呢就系、是、做多啲澳洲本地嘅节目咁样。咁就睇下有冇一啲咩本地嘅电台就肯招揽我咁样啦。咁但系呢一个就 呢一個就之後再傾啦。咁但係即係我都希望即係我呢個信息咧，即係好開心，即係有 my radio 嚇，同埋有四海文集係攞我哋啲節目嚟到做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最後即係我哋自己個即係影響力嘅範圍咧，即係 area of influence 咧。在澳洲都很重要的樣，所以真希望可以在澳洲有一個平台呢，就是多些澳洲本地的人聽的，聽回這些同樣的信息，但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來表達的樣。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呢事實上即係自從嚟咗 My Radio 啊，同埋澳紐廣東道做節目咧，其實我做節目嘅質素係低咗嘅，其實係低咗嘅咁樣嘅。咁點解咧？因為呢一個節目咧就係、是、即係雖然我係擺好多時間去做，但係其實最後個質素係低咗嘅，即係比我以前喺 SBS 大台做節目係低咗嘅。咁、原因咧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節目時間長咗啦，有啲要拖長少少做啦咁樣嚇，出嚟嘅就唔係最精嗰啲咁樣 嚇。 咁樣，但以前 cut 嘢好辛苦㗎，以前亦都係，即係其實用嘅時間都係差唔多，即係其實我做一個一個小時嘅節目，同埋一個半個鐘頭節目，其實嘅時間係差唔多㗎啫。咁但係即係我再要係話要即係削減一啲嘢，咁其實嗰下先最辛苦咯。咁所以可能一個半個鐘頭節目，我要聽兩次嘅，即係由頭到尾剪一次，咁跟住之後，咦剪唔夠，咁之後又要由頭聽多次，又要再剪一次，咁可能要剪幾次嘅。咁、又或者如果 live 做嗰時候就有好多嘢想講嘅講唔到咁樣，咁但係喺呢一度咧我就暢所欲言嘅，咁呢一個就好開心啦。咁但係反而就係因為我暢所欲言，咩都講到，咁所以就反而令到我懶，同埋令到我嗰、那個想像力咧，同埋嗰個 creative 咧，即係 creativity 咧，反而係低咗嘅。因為以前咧即係我 SBS 工作嗰時候咧，就真係好需要打好多擦邊球嘅，即係我唔可以。即係直接鬧咯，有好多嘢，即係我要兜個圈嚟鬧，我要用諷刺，我要用笑嘅方法嚟到鬧一樣嘢咁樣。咁呢一個方法做節目咧，其實係即係首先係挑旺我自己思維啦。首先就咁，同埋另外咧。就是其實是好聽好多的、即係其實你聽我坐喺度鬧嘅， 我平鋪直述啊， 係啊係啊，你聽我坐喺度鬧嘅，咁即係鬧幾次差唔多啦。咁但係其實我諷刺，我諷刺同一樣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嚟諷刺啊嘛，咁樣係咪？咁例如即係我最經典嗰件事就係咩咧？咁樣樣咁我時常咧都係即係。諷刺 SBS 嘅電台咧，成日都話自己係不偏不倚嘅咁樣樣。佢事實上真係做咗不偏不倚嘅，咁但係佢哋有啲咩問題咧？咁第一咧就係佢取材方面，例如佢新聞咧係中意用呢一個文匯報嚟到報導嘅嚇，咁但係佢又話佢不偏不倚喎。咁但係 technically 又係嘅，即係你有啲咩證據證明文匯報係偏左咧咁樣樣？咁其實你又冇噶，佢係要用呢一個你吹啊咁樣樣。咁另外第二咧就係呢個叫 non-reporting 啊，即係不報導啊嚇。即係佢係不偏不倚噶，咁但係有啲不利佢嘅新聞嘅，或者一啲新聞係佢唔啱聽嘅，我咪唔報導咯。 即係過濾咗一層先。 係啦，咁我咪不偏不倚咯，咁樣樣係咪？即係好似 for example 係六四嘅咁樣樣，六四事件佢係唔中意講，佢係逃避嘅，咁佢咪 non-reporting 咯，直情報。咁你唔可以話我偏頗喎，你唔可以話我 bias 嘅喎，我係冇報導啫嘛，係咪？系啦，咁第三就係咩咧？就係、是、一啲叫做不分輕重嘅報導，同埋不分是非黑白，就好似咁樣指鹿為馬嚇。你明明見到嗰只咧係鹿嚟嘅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你就話。對於呢一隻動物咧，其實係有好多唔同睇法。咁有一啲人嘅睇法咧，就係覺得佢係馬。咁亦都咧係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就覺得佢係鹿。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就邀請兩位嘉賓咧，就係嚟辯論下到底呢一隻動物咧係鹿定係馬。咁但係其實事實上係好明顯噶嘛。但係佢係將一啲即係明明係黑同埋明明係白嘅咧，就將佢俾咗一個同樣嘅平台，就等佢覺得好 balance 啦。咁然之後咧就話即係好多人咧都有唔同睇法嘅，覺得呢個係鹿啦或者係馬咁樣。咁呢一個咧就大家咧就定斷。咁但係身為一個媒體，即係咪有一啲事實你要講出嚟嘅咧咁樣 嚇？ 咁呢一個就係佢哋嗰個即係我自己見到同我覺得係問題啦咁樣。咁我亦都咧係喺節目裏邊咧，好似我頂心慘咁樣，即係不停係即係指出呢一啲嘢嘅。咁但我就唔會話，你班嘢不分是非黑白正黑唔爭啊！即係我就唔可以咁樣講。咁但我會點樣咧？嗱，即係例如嘅，即係最經典嗰次咧，就係關於嗰、那個盧姆西事件啦咁樣嚇。咁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就係、是、大大咁串佢啦，咁樣樣。咁咧，佢當時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佢就係犯咗呢一個不報導嘅問題嘅，就係即係呢一個魯姆西嘅事件咧，喺澳洲嘅 不同的媒體，尤其是一些即主流的電視媒體都有報導，報導一宗關於香港的新聞。但是正正就是SBS 的廣東話節目，即照計應該是 serve 香港人的節目，或者是廣州人的節目，樣就是你們不報這一宗新聞，即是你怎麼說得通呢？咁即係如果我今日喺呢一个节目嗰度係讲嘅，我就话你班 SBS 你去死啦，你咁大单新闻都唔报，你仲话自己係不偏不倚，你食屎啦，即係我而家呢个节目我会咁样讲㗎嘛。我可以咁样讲。咁但係你咁样讲咗就冇㗎喇喎。即係你咁样讲边度好玩呢？咁但係即係之前我节目呢就唔係咁嘅，即係我就好擅长呢打呢个擦边球。咁跟住之后我就话呢，嗱，我哋即係当时嘅节目叫士必架啦。嗱，我哋士必架呢个节目呢就是貫徹本台不偏不倚的立場。那我們呢就不相信偏頗，即是我們一定要所有東西是不偏不倚。即是因為他這個即整個台他根本就沒有報導這一宗老母西的新聞嘛，這樣。那然後我就說，如果大家呢是沒有聽過這一宗新聞的，是非常正常的。因為呢雖然在很多國際的新聞，在 ABC 啊，還有很多大台都有報導到，但是就是本台的節目呢是沒有報導到。這樣我覺得是對的。我覺得是對的，但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但是呢就給大家定斷一下這一宗新聞到底應不應該報導呢？所以呢就是他們就不想我報這一宗事，哦，那我就不報咯，但是我就討論這一宗新聞應不應該報，然後我就將整個節目呢就是討論這一宗新聞應不應該報，亦都是很不偏不倚地來報導的，這樣討論的。其中呢我就话咧，因为不偏不倚啊嘛，咁即系有两个唔同嘅睇法啦。咁我就话咧，嗱，依单新闻应唔应该报道咧？咁就两个唔同睇法嘅。咁我讲第一个睇法先。第一个睇法咧就系唔应该报道嘅。嗱，咁见面都系做紧啲咩？即系不偏不倚，你系将即系因为呢单新闻其实系应该报道嘅。咁但系我就将唔应该报道同埋应该报道就摆喺一个同样嘅 platform， 就等佢哋系有一个同样嘅地位。咁就系批评啊，或者系嘲笑佢呢个所谓嘅不偏不倚，就系不分是非黑白咁样样。咁跟住我就话嗱，點解唔應該報道呢？咁樣咁首先咧，事實上呢一個路母西嚇，呢一個路母西呢個名字實在太粗鄙，係唔出得街嘅。咁樣咁啊，大大聲講幾次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就點解呢？因為咧呢一個名字實在係會教壞小朋友。你知而家啲小朋友噶啦，咁樣即係哇，佢哋幾容易學壞嘅，即係佢哋又唔可以，即係我哋而家嗰啲小朋友係非常之受到保護嘅，即係佢哋唔會話一上網啊見到粗口啊咁樣噶嘛，即係佢哋學壞嘢嘅，梗係第一樣嘢聽電台啦，佢哋唔會自己識得上網噶嘛，係咪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話咩咧？即係我就話另外咧，本台嘅節目呢、這個我自己親身知道。是很多小朋友听的。这个又是我嘲笑这个电台，因为这个电台只有老爷爷，即是五十零岁以上才会听的。但我就说哇，很多年轻人很多小朋友听我们的节目的，这样是不是？如果你听了的学坏了的，那怎么算呢？就是嘲笑人家说这个教坏细路啊，这样的这个讲法。那我就讲了，即是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看法。那这个看法绝对有 point 的，几不偏不倚呢，这样。那跟住之后就，但是亦都有另外一个看法啦。另外一个看法呢，这个呢叫做不报道，这个叫 non-reporting。即是呢有些人呢可能会说你是即是不是收了着数啊，是不是没有腰骨啊。嗱，咁人哋可能咁樣講嚇，咁即係呢個就並唔係我嘅睇法啦。咁但係都係有人咧話你係正衰人，咁但係呢一個就唔係我嘅睇法嚟嘅。就是这样，即我当然没讲到那么衰，即是 我再是有 修饰一点，但是基本上我的讲法就是这样，即我是骂，但是就说这个不是我骂的，但是有人是这样讲。这个也都是呢引述 SBS 其中时常说自己不偏不倚的做法，就是引述其他人，但是其实自己讲的。这个不是我的看法的，但是呢有很多人觉得你是正仆街这样。咁所以就咁样嘲笑佢啦。咁跟住呢即係最后嗰个结论呢就係话其实 SBS 咁样做係非常之啱嘅。就唔应该报道，因为其实我哋喺海外嘅媒体呢就係应该报喜不报忧。即係我哋听新聞啊，我哋即係听电台，我哋都係想开心啫。你报道一啲嘢令到听咗唔开心，咁不如唔好报道啦，咁样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觉得例如嘅，我觉得人民日报啊同埋好多中国嘅报纸都冇报道。咁你中国十几亿人都唔报，你香港一个小小嘅地方喺度报，咁你有乜理由咁样呢？咁所以真係应该呢分返轻重，咁所以就应该唔报嘅咁样。咁但係就用呢一个方法嚟到嘲笑佢，真係有耳应当听，真係有耳嘅明白咩事嘅就知道我係串爆佢哋啦。咁但係你又吹我唔涨喎，我讲错咗啲咩呀？ 你话帮我听我讲错啲咩？咁所以即系每一次咧，即系佢话喂世聪你咁讲唔系几好啊，你话帮我听我讲错咩得唔得？咁佢哋又讲唔到，咁所以即系点解佢哋咧系冇理由咁样话、哦、我哋要 stop 咗你个节目啦咁样样咧、嗯？就系、是、因为即系我系不停做一个咁嘅顶心蚕咁样样，就不停喺度顶住佢，咁同埋喺嘲笑佢嗰啲成日即系标榜自己 slogan 有嗰啲不偏不倚啊，即系话自己系好 fair 好 balance 啊咁样样。咁但系就系反而喺一个有 restriction 嘅环境里边咧，就系、是、令到我可以即系做节目嘅 quality 反而系高啲，即系我反而系可以兜个圈嚟到讲讲。 因为你 真 系要谂到清清楚楚先去讲 咯。或者系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即系用一个嬉笑怒，即系所以点解以前我个 slogan 咧就系、是、嬉笑怒骂，是必噶咁样，因为真系嬉笑怒骂，真系笑用笑嘅方法嚟到窒佢哋啊嘛，其实就系、是、系咪？所以其实当时我讲嘅节目嗰啲内容咧，其实同而家就差唔多嘅，咁但系用一个好笑好多，同埋一个好玩好多嘅方法嚟到表达咯吓，咁、所以即系我都希望迟啲咧系可以做翻一个短啲嘅，可能一个半个钟头节目啊咁样样咧，就喺澳洲做嘅，咁系即系贯彻翻呢一样嘢嘅，因为其实始终咧即系如果你开麦做节目咧，你有一个 personality 嗰阵时候咧，即系你用开一个嘅个性嚟到做节目咧，咁。个性就系咁样样噶啦，即系我唔可以话，我而家一秒钟就做一个闹人嘅节目，咁跟住之后咧过半个钟头咧就做一个即系嬉笑怒骂，即系哈哈笑嘅节目，即系好难可以咁样分身嘅。咁我就希望即系闹人其实系要嘅，有啲嘢真系要闹嘅，好似伊斯兰国，即系你斩小朋友嗰啲头嘅，即系呢啲新闻我唔可以用嬉笑怒骂嘅方法嚟讲咯。咁但系即系要翻两样嘅 balance 咯，咁所以其实我希望咧咁样做咧系可以提高翻个节目嘅质素咁样样吓，咁所以咧以后嗰个节目咧新节目咧就系、是、叫做西方论坛吓，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可以继续多多支持咁样样，咁啊讲翻今日嗰个话题先啦，今日嗰个话题咧就系讲呢一个 Tony Abbott 咧，就即系之前咧人哋想拉佢落台吓咁样样，咁跟住就系、是、即系自由党咧就之前咧就系、是、动议即系有呢一个嘅即系再选嘅一个领袖，咁虽然唔成功啦。咁但系 Tony Abbott 咧，真系嚴重受損嘅喺呢件事。咁其實喺呢件事咧，真系都會見到一啲西方國家嘅問題嚇。咁所以咧，今日節目最主要就講呢樣嘢先啦。咁但系咧首先就講下一啲今個禮拜發生嘅新聞先咁樣樣。嗱，咁我哋咧澳洲咧嚇就喺前日咧。前日即系星期二咧，就系、是、有一个即系恐怖分子，即系啲 terror raids 啊，即系佢即系搜索啊咁样样啦吓。咁咧佢警察咧就去咗即系即系两个即系被嫌疑系恐怖分子嘅咧，咁就做咗一个搜索，咁就揾到几样嘅物件嘅，咁其中咧就揾到军刀吓，打猎刀，同埋咧一支咧就系、是、即系屋企制嘅呢支伊斯兰国旗，咁同埋一段影片咧就系咧好清楚讲。就是说、我将会做什么的、恐怖袭击的这样、那就两位仁兄就是被拘捕的。咁真係好好彩啦，因为真係你估下有伊斯兰国旗啦，有刀啦，同埋影埋呢段影片佢係会想做啲咩呢咁样，咁一目了然嘅啦，咁非常之清楚嘅咁样。咁我哋好庆幸嘅就係咩呢，就係呢一个嘅袭击呢，只係即係呢一个袭击呢係有两个人计划嘅。因为如果是一个人计划呢，我相信警察未必捉到，即是好像上次那单嘢咁样。咁即係喺澳洲呢一單係大新聞啦咁樣，咁但係例如喺英國呢，其實呢啲已經唔再係新聞嚟，因為呢就有單新聞就咁講嘅，佢就話呢而家喺英國呢係每一日呀、係每一日呢都會拘捕一啲同伊斯蘭教嘅極端分子有關嘅嘅嫌疑犯嘅咁樣，咁警察呢都係要即係增加人手啦，就係、是、即係打擊呢一個伊斯蘭國咁樣。即係喺本土裏面嘅問題喎。咁同時喺英國呢，今個星期呢就有即係一班嘅伊斯蘭教徒呢就係、是、抵呢個請願書，即係一個簽名運動。佢之前呢就做一個簽名運動，就有10万個人呢就簽署，就係、是、要求英國政府限制言論自由。嗱，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即係經過查理報嗰單嘢呢，其實而家係有兩個唔同嘅即係群體嘅，即係一個咧就係希望有更加多言論自由啦，同埋係 I am Charlie 啦 ，J Sweet Charlie 咁樣啦。She sweet Charlie 咁樣，咁但係咧，另外一班咧就係、是、即係伊斯蘭教嗰邊咧，就係、是、希望咧係，即係其實仲係覺得查理係錯嘅，即係應該係殺嗰班友嘅咁樣。 所以就唔要言論自由。 你諗下係有10万個簽名喎、英國。 不少嘢10万个，因为你想想那阵时候真的香港话要真系白宫研究一下香港的问题，虽然不关美国事，但系嗰阵时候又是签署即系呢一个嘅签名运动啦咁样，但系呢一个咧系世界各地咁多唔同嘅 Chinese 喎， 系啊， 呢一个系净系英国自己啫。嗱，上次嗰单咧就有20万人签，最后签咗20万人，但系呢一度咧就有一半，但系净系英国嘅本地，咁所以你谂喺呢度几多人啊，大佬？嗱，咁佢哋咧唔单止系咁，佢哋仲系有数千人吓，就系、是、聚集喺唐宁街。咁跟住之后咧，佢哋就大嗌咧，就系话呢一个查理布系不文明嘅咁样样，即系文明可以系即系出自呢一班人嗰班口嘅，即系要 谂谂啦， 要唔知道有啲咩说话好讲真系。嗱，咁咧其实咧即系喺数依30年啦，咁样样，即系好多左翼人士咧，即系都成日帮呢一啲帮呢极端分子咧，就系、是、有好多借口嘅。佢成日都话：Oh, it's just a small minority，、只不过系少数啫吓，咁样样。哦，咁我哋唔应该咧，即系少数嘅人嘅行为咧，就系影响大多数嘅。你咁样做系种族歧视，即系仲俾人闹翻。 但 系 而家10万人咯， 系啦，10万人 签 名 咁样样，已经 出嚟上街系数千人，你仲话俾我听呢个系 small minority？ 你真的可以用同樣的思維來想，因為 for example 這些左膠他們就最憎基督教最憎天主教了、所以呢真當時是捉到有真的小部分的天主教 的神父有侵犯小朋友，真他就說基督教你幾恨憎啊，你死了，你真他就這樣、所以呢真你咁样咧就见到即系左翼嘅 hypocrisy， 佢嘅自相矛盾。即系你自己谂下，即系如果每一日吓都有一啲天主教嘅神父系俾警察拉嘅吓，因为佢侵犯小朋友嘅。你谂下啲左教会唔会走出嚟话 ？Oh, most Catholics are good people， 大部分天主教人都系好好嘅。It's just a small minority， 只不过系小部分咧系破坏耶稣嘅好声誉。你觉得左翼会唔会咁讲啊？ 梗系唔会啦。 佢会点啊？佢会喺啲教会外边系啦，喺教会外边揸住牌。在示威揸住火把，他们就会这样做了。如果你继续再 imagine， OK？ 好了，就是这班左膠在教会面前这样怼牌在吵啦，这样。跟着呢教会呢就是红衣那些就走出来，这样主帥就走出来，这样。跟着之后呢他就大闹那些示威者，说他们是 racist。你觉得人家会怎样？会笑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像黐线的。racist?你天主教你是 race 咩？吓，你是种族咩？咩叫 racist 啊？你有冇读过书噶？即系就会即刻笑佢啦！即系就如好似之前咧，一个One Nation 嘅候选人咧，佢就要为伊斯兰教咧系一个嘅国家嚟嘅 ，which is 其实而家 not necessarily untrue 噶，因为而家即而且个伊斯兰国啊嘛，而家系咪嗱？咁但系嗰阵时候咧，哇！媒体笑佢笑得几开心，呢啲正白痴仔啊！佢要为伊斯兰教，佢以为伊斯兰教系一个国家，几白痴。咁但系而家同时同样嘅左膠，佢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就系 racist against Muslim 吓。咁你话呢个几戆居咧？系咪？ 自相矛盾 吓。咁所以即系呢一个亦都系见到。吓，即系而家西方国家遇见嘅问题咁样样吓，好咁另外都想讲翻呢个嘢，因为咧有听众有少反应咁样样吓，就系关于我上个礼拜咧就系带到关于呢一个嘅希特拉嘅，因为我上个礼拜节目咧就系讲起呢一个右翼冒起嘅情况吓，咁我成个节目个 point 就系咩咧？就系话大家其实唔使惊右翼冒起嘅，因为如果你系即系一个好嘅市民吓，你一个好嘅 citizen， 你系唔会被。右翼的人咧就係唾罵嘅咁樣樣，反而佢會中意你添，即係其實我嗰、那個論點係咁。咁我即係依個前設就係咩咧？就好多人聽到右翼呢樣嘢會驚，因為一諗起右翼咧就諗起希特拉嘅。咁我就講咗好多個 point 咧，就係列明咧點解希特拉並唔係一個右翼人啦咁樣樣。咁例如嘅。吓，即系我话即系希特拉佢即系一开始佢创立个党咧，就叫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吓。佢甚至嗰、那个即系希特拉嗰、那个即系纳粹嗰个 logo 咧，其实系两个 S 嚟嘅咁样样。咁嗰个 S 咧就系代表 socialist 社会主义咁解。佢以前好多嘅宣言啊，嗰啲 logo 啊，即系都系有红色嘅星星啊咁样样。咁即系右翼相反系咩咧？右翼咧就系关于个人自由、小政府吓。咁但系。左翼嘅咧，通常就係中央控制嘅。當時納粹黨佢亦都係有大量嘅要求，呢啲要求咧都係屬於左翼嘅嘢嚟嘅。包括佢係希望一啲私人嘅信託基金係要國有化，佢亦都係要求大企業咧係要分享利潤。 咁同埋都係咧要希望大大抗爭呢個社會福利嘅。咁剛才我講嘅咁多嘢，全部都係唔屬於右翼嘅。咁但係之後咧，即係我都好不偏不倚咁樣講，就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你係用翻今日嘅光譜睇啊，可能佢有一啲嘅元素咧係右翼嘅。咁最主要咧就係佢呢個國家嘅民族主義。咁但係之後我就解釋啦，就話，但係 just because 係國家民族主義，唔代表你係殺人咯嚇。即係國家民族主義其實。不是坏事嚟噶，其实香港主即系香港本土意识都系，其实都系一个民族主义嚟啫嘛，即系其实都系 patriotism， 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咁所以其实即系你系喺呢个国家出世或者住喺呢个国家，你对呢个国家忠心呢样嘢系冇问题嘅，所以唔应该将呢样嘢就等同于纳税。咁樣樣咯嚇，咁所以其實我個 point 只不過係咁簡單啫，咁樣樣。另外即係我哋要留意嘅就係咩咧？通常左翼嘅咧，佢哋係好中意咧見到一個好偉大嘅願景嘅，即係一個 grand vision 咁樣樣嘅。所以你睇到共產主義，佢係一個 grand vision 嚟嘅，佢係嚇中央集權啊，或者中央控制啊，即係甚至係呢個世界政府啊，或者一啲世界嘅組織啊咁樣樣咧。其實呢一個都係左翼嘅嘢嚟嘅。所以你見到例如嘅，即係右翼人保守派通常係最憎聯合國噶啦。點解咧？因為其實通常人咧，普通嘅人都係比較右翼啲嘅 conservative 嚟嘅。咁但係左翼咧，必定喺自己嘅國家咧係得唔到足夠嘅選票嘅。因為佢必定是少數，咁所以佢用嘅方法就係咩咧？就係、使用民主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就可能係創立一啲嘅即係左翼嘅團體啊，即係例如一啲即係而家就好興一啲綠色嘅團體啊咁樣樣啦，又或者係一啲即係拯救鯨魚啊，即係好多呢一啲左翼嘅團體，咁跟住之後佢都係滲透政府啦，嚇、即係唔係話議員， 澳洲路邊 政府嘅架構裏邊，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希望係要建立一啲咧。在民主以外的一啲嘅喺民主以外嘅一啲嘅機構，而用呢一啲機構咧嚟到控制翻個政府嘅，你明唔明啊？因為佢哋喺本地即係透過即係投票呢樣嘢，佢贏唔到啊嘛，咁所以佢要諗辦法點樣可以再高一層高過個政府咧，但係亦都係唔使人哋投票嘅咧，就係、透過呢一啲嘅即係國際嘅團體同埋組織，咁所以即係無論係即係一個嘅世界政府啊，又或者係聯合國啊，點解左翼人士咁中意佢哋咧？就係因為佢哋係可以用一個不民主嘅方法，係可以控制翻一啲民主嘅政府嚇。咁、但係點解佢咁樣做咧？即係我相信都係出於好心嘅，就係佢哋即係有一個大嘅願景啊，願景希望即係整個地球咧係用呢一個方法嚟到運行咧係更加好嘅咁樣樣咯。咁樣樣。咁但係右翼嘅人咧，佢哋就好相信係個人主義嘅個別嘅。個體嘅，所以 Margaret Thatcher 咁樣樣，即係戴翠夫人咧，佢冇話即係好多 grand vision 啊，好多願景，佢即係呢度要起個咩，呢度要起個咩，我哋要完全將個世界改變，我要改變我哋整個經濟系統，即係佢冇咁樣樣啊嘛，佢只不過係希望咧每一個人係可以有機會達到自己嘅夢想 ，individual dream 就係咁樣樣，咁。你會見到即係佢係希望即係小生意係可以成功啦，即係唔係話即係有好多政府嘅部門啊，或者政府或者大公司啊、大部門可以做得好啲，唔係，即係佢係要 small business 做得好啲咁樣樣。嚇，呢一個就係經濟方面啦。咁喺社會方面咧，通常保守派係尊重呢一個傳統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同埋基督教，就係因為一個基督教嘅傳統係容許自由。咁所以你見到自由傳喺邊度嚟㗎？自由其實全部都是在有基督教傳統的國家才是可以實行到， 即是西方國家， 是的，就是這樣了。所以真的聽了這麼多東西之後呢，你覺得希特拉他是算是偏左還是偏右呢？這樣那我很明顯即這裡是有很多 evidence 他是偏左的這樣，但是他是不是有右翼的元素呢？必定有。所以其實現在事實上是什麼呢？就是即係雙方就推搪嘅，左翼人士咧就話希特拉係右翼，咁但係右翼嗰啲人咧就話希特拉係左翼，咁但係事實上而家出嚟嗰個效果係咩咧？就係大部分人一諗起右翼咧，就係諗起希特拉嘅，係咪先嚇？咁所以其實我上次嗰節目咧就係 address 呢樣嘢，就係話希特拉你唔好以為佢係右翼，所以唔使驚就係咁啦。咁但係好明顯咧有聽眾咧就唔同意，咁所以咧佢就喺我個節目嗰個 link 嗰度咧之後就 post 咗兩個所謂嘅 comment 啦，咁就係咧即係有兩單新聞啊或者兩篇文章就係唔同意我嘅講法嘅咁樣樣，咁當然又係有講法唔同意我嘅講法啦。But what's your point 咧？你明唔明啊？嗱，即係如果你有自己嘅睇法咧，係 OK 嘅嚇，因為一個自由嘅空間，大家一齊討論咁樣樣。咁 但是香港人很多时候就是犯了这个的错误的樣、即其实我这个 part 呢，即我不是想讲关于希特拉是左翼定右翼，即个 point 都不是这样。个 point 就是，即如果你是不同意的，你是应该怎样跟我沟通。呢即我就很多时候呢，即见香港人有个习惯呢，就是你见到啲嘢你唔同意嘅，就冇任何嘅注写，冇任何嘅注解，淨係呢即将啲文章呢就咁 paste 落去咁样。咁跟住之后呢，即好似我咁样啦，即我就 吓 博唔关前文后理事，即佢就咁见到唔 agree， 咁跟住呢自己就唔识啊，就自己唔识辩论，咁跟住呢之后就自己上 Google 抄、就 paste 两条 link 落去，咁跟住就觉得自己係拗咗啦。咁跟住之后呢我就好努力，咁之后呢就真係睇晒嗰4000字嘅文章。跟住之後咧，我就話我唔同意，因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自己再寫咗十個 point。咁跟住之後咧，佢再咧 paste 多十篇文章俾我。咁跟住之後就覺得幾巴閉，我贏咗啦，即係就覺得。 但係佢從來冇講過佢自己個 comment 係啲乜嘢。 係啦，冇錯。嗱，因為點解咧？即係我自己咧就睇好多書，睇好多文章，我消化呢嘅資料，咁跟住建立自己嘅睇法同埋立場，重整修改。咁跟住完善我自己嘅睇法嘅咁樣嚇，咁其實當你喺西方國家成長咧，其實呢一個係辯論啊，同埋討論一個好 訓練你嘅思考， 係一個好正常嘅諗法咁樣。嗱，你唔同意冇問題嘅，其實係好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同我拗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自己嘅論述嘅缺口喺邊度，咁我會 address 翻。可能我講嘅説話唔夠完善嘅，太過 broad 嘅講得，可能過咗火嘅，可能有啲細節未考慮嘅，啊或者可能有例外嘅，咁 OK 嘅咁樣。咁所以如果你係唔同意嘅，其實我係非常接受，同埋我好欢迎添咁样样吓，你要同我讨论咁样样。咁但系我系好唔中意香港人咧，即系呢啲低级嘅所谓嘅辩论咧，其实唔系辩论嚟嘅。你见到 Facebook， 你即系你 click 落去都叫做 comment 啦，系咪？你就咁 paste 人哋嗰篇文章，呢啲叫做乜嘢 comment 啊？呢都唔系 comment 嚟嘅，系咪？咁即系其实就相等于咩咧？相等于嗱，即系我同你 Ivy 即系坐低喺咖啡室嗰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讲到就话，梁振英唔系一个好嘅特首啊？点解咧？1、2、3、4就系咁啦，吓咁跟住之后咧，你就唔同意、哦，咁你如果唔同意，你应该点讲咧？嗱，细聪我唔同意啦，点解咧？ 我唔同意你嘅 point one， point two， point three， 逐点逐点。 系啊，第一点，你咁样讲系啱。嗱，咁但系咧，你有冇谂过咁咧？嗱，第二点呢、這个直情系错啦，因为乜乜乜。嗱，第三点，嗱呢条 step 咧，其实咧就唔啱嘅，因为已经过气噶啦。吓，第四点就系咩咧？你系可以咁讲，但亦都有咁嘅唔同睇法、哦。 嗯，明白。 唔单止系咁。我是有多四点，第五点梁振英做了这件事，第六点梁振英做了这件事，第七点梁振英做了这件事，第八点梁振英做了这件事、因此我觉得梁振英是一个好的特首。 嗯， 是不是感觉这一个是一个正常辩论的情况啦，咁样。嗱，咁但系咧，上网咧，而家啲人就唔系咁咧，就即系我头先所形容嘅情况，就系相等于咩咧？就系我坐低同你饮咖啡，咁然之后咧，我就话嗱，梁振英咧唔系一个好嘅特首，点解咧？因为一二三四，咁跟住之后你话你等一阵先，咁跟住咧之后你就去报摊，唔系你去报摊，你买份大公报，咁跟住掟落我块面嗰度，嗱，咁跟住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型成功， 但乜嘢都冇讲， 但系咩都冇讲到吓，咁跟住之后咧。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好努力睇翻咗份大公報，咁然之後圈曬話呢個我唔同意，因為點樣嘅。咁跟住之後咧就等一陣。咁跟住之後你跑出去，咁跟住咧即係喺 SBS 宋慶勤，你去 SBS 宋慶勤嘅手上攞咗一份文匯報，咁然之後再掟埋我塊面嗰度咁樣。咁跟住咧之後就覺得我幾勁啊！我拗贏你啦，就咁樣啦。係即係呢個行為係咪真係極度低 B 同埋戇居咧？咁樣咁嗱，但係咧好多香港人佢個做法會點咧？即係 instead of 好似我咁博學多才啊，即係有圈啊，又寫啊，又睇啊咁樣。你話你唔同意啊嘛？好，咁跟住之後咧，你翻嚟你掟用報紙掟啊嘛？得，我跑出去買份蘋果，咁要我攞份蘋果，咁又掟你塊面。咁跟住之後咧，你攞人民日報掟我塊面，我出去買熱血時報，跟住又掟你塊面，就變咗係咁啦。嗱，咁所以即係點解香港人唔識辯論咧？就係因為有啲咁樣嘅情況咯。咁所以即係喺一個即係西方嘅眼光嚟睇呢件事咧，即係我覺得係好可悲嘅，其實就嚇，係好可悲嘅咁樣樣。嗱，咁但係我都要講咧，即係呢個已經唔係最衰噶啦，咁樣樣，因為最衰就係咩咧？就係嗱，我坐低同你即係講關於呢個梁振英嘅問題。嗱，我覺得佢唔好啊，因為一二三四咁，跟住之後咧，你自己唔識拗，咁原來正廢柴，咁跟住之後就擺閘跑走啦。嗱，呢個咧就係大部分即係香港人其實會做嘅行為咁樣樣。嗱，咁所以咧，即係我希望咧，大家咧都係可以提升下自己嘅論述嘅方法。嗱，如果你唔同意， 諗一諗先講。 係啦，唔同意我嗰四點嘅唔緊要。嗱，你就咧。 睇翻你自己谂住 send 俾我啲文章，你唔好就咁 send 俾我。你话呢篇文章里边讲咗啲乜嘢？ 系啦。 咁跟住话翻俾我听，点解唔啱？咁样样提升自己嘅水平，大家有好处。其实对你自己都有好处啊，因为下次人哋咁样讲，你咪识点样答佢咯。对，根本对你好，都对我好。因为可能咧，我话咦系，你讲得啱，所以我呢个讲法唔完善，我翻去再谂下先。可能我翻去会完善，或者甚至觉得咧，你讲得啱吓，原来我错，你讲得啱。咁即系大家咪提升水平咯？你咁样做嗰阵时候，咁但系其实而家唔系咁嘅。而家咧，香港嘅辩论水平咧就好似 B B 仔咁样。嗱 ，B B 通常系点样咧？佢咧B B 咧即系佢好肚饿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妈妈我要食嘢咁样样。咁然之后咧阿妈咧佢话嗱你而家唔好食嘢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半个钟头开饭咁样样。嗱咁对于一个 B B 咧，佢其实佢有几个方法嘅咁样样，即系佢可以咧有一个好好嘅论述，佢可以话嗱阿妈，其实你咁样讲咧就 good point 嘅，咁咧其实都系我唔啱，因为咧我下午嗰阵时候咧啲糊仔咧应该食多啲嘅，咁如果唔系我而家就唔会咁肚饿，唔该晒阿妈，其实你讲得啱嘅，我下次食多啲糊仔，嗱佢可以自己咁样修正翻自己嘅讲法啦，系咪？咁又或者咧？佢同阿媽咁講，嗱阿媽其實咧，你半個鐘頭之後食飯，雖然係有 point 嘅咁樣，咁但係咧就咁，阿老豆翻屋企好多時候遲到啦，第一就咁，同埋第二咧，其實咧即係你都係費事我即係食飽咗個肚，咁要夜晚唔食飯啫，唔緊要嗱，我可以食啲生果，因為生果咧係有益嘅咁樣，咁同埋咧即係都唔會令到我食飯嗰陣時候就暴飲暴食，咁所以長遠嚟計咧，對我健康咧係會更加好嘅。咁我 B B 可以同阿媽咁樣講嘅，咁但係點解佢唔咁樣講咧？因为佢冇去到咁嘅 quality 啊嘛，因为佢唔识讲啊嘛，咁跟住佢咪点样做咧？唯一就系，咁你這個喂喂声嗰个喊咧，就相等于人哋就咁讲废柴一样，咁样样嗱，咁但系啊，咁但系咧，即系我都好了解香港嘅情况，就有啲唔同，因为香港的而且确真系有好多冇读过书嘅人，同埋好多五毛，咁所以即系你用咁多心机嚟到逐个 point 同佢讨论嗰阵时候咧。佢會點咧？佢就講一，佢會同你講一句，超廢柴，即係佢講翻你廢柴咯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你下次咧，即係費事同呢啲人講咁多，即係我自己講翻廢柴算啦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香港嘅問題，我非常不偏不倚，咁我亦都係非常之了解點解香港有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即係我都唔怪你。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四海文集四海嘅地方，西方嘅地方，尤其是遲啲嘅節目西方論壇嚇，而家澳紐廣東道澳洲路邊社咁樣樣，咁所以咧希望咧用翻即係小弟我國嘅即係文化習俗嚇，唔該包容包容，就用翻啲即係有 quality 嘅方法咧嚟同我討論咁樣樣。咁所以呢位聽眾咧，如果想繼續話俾我聽點解你覺得希特拉完全係有益嘅咁樣樣，咁啊你即係歡迎即係自己睇啲文章自己消化咗，跟住講翻俾我聽，話俾我聽我嗰幾點有咩錯咁樣樣，好冇？好冇？ 好。 唔係，我問緊佢啊。好啦，喂，今日咧就讲下关于呢一个 Tony Abbott 嗰个问题啦，咁样样。喂，首先要讲下咧吓呢个大新闻。咁首先讲下啲背景先啦。嗱，其实咧，之前嗰个星期就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因为呢一个 Tony Abbott 佢嗰个民望咧，就系即系一路插水啦，咁样样。即系好多人就质疑啊，佢可唔可以继续做总理咧？咁样样。咁所以佢有好多嘅后排议员咧，就系即系。諗住動議咧，就係、是、要即係重選一個嘅黨 嚇 黨領袖咁樣樣。咁雖然呢一個嘅即係動議係唔成功啦，咁但係最後咧，即係都有好多 damage 嘅咁樣樣，因為即係你俾大家見到係有好多人係唔支持佢咯，即係真係見到曬啲數目添咁樣樣。咁你之後點搞咧？咁其實呢一單新聞咧，同埋呢一個事情咧，係好吊軌嘅咁樣樣。咁吊軌在於咩咧？就係因為佢一開始當初贏嗰陣時候咧。佢係即係贏到開行嘅嚇，佢係贏咗好多席位嘅大比數，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本身係屬於工黨嘅選區，一啲本身唔屬於自由黨嘅選區咧，就係俾佢贏咗嘅。咁但係呢一啲選區嘅代表咧，就係、是、代表一啲非自由黨嘅價值觀。你明唔明啊？嗱，即係本身我哋住喺 Auburn 嘅，即係唔係我哋住喺 Auburn 咧，但係隔離區係 Auburn 嘅咁樣樣。本身呢一啲咧，即係完全係左翼嗰啲區，但係咧佢哋就選咗咧，即係一個自由黨嘅嘅議員喎，咁樣樣。咁呢一個自由黨啲議員都係要代表翻佢嘅選區噶嘛，係咪？係。咁所以個情況就係點咧？就係、是、好啦，而家 Tony Abbott 咧喺佢個 party room 嗰度咧，即係喺佢即係咁即係喺佢統領嘅自由黨裏邊咧，係有一大撮嘅人咧，佢哋咧而家其實係為求自保嘅嚇。你諗下，即係如果我係代表一個 西區嘅咁樣樣，即係代表本身係工黨嗰啲人嘅。咁我而家係有一個政府係代表翻自由黨一啲右翼嘅思想喎，咁樣樣。但我嗰啲我啲選民唔中意喎，咁我係咪要企翻出嚟反翻呢樣嘢先咁樣樣？咁所以其實點解 Tony Abbott 即係今日嚟到呢個田地，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太成功，佢係引狼入室咯。其實佢係因為佢呢一啲選區嗰啲人，其實佢係唔代表自由黨嘅價值觀嘅，唔代表佢嘅核心嘅。咁但係好啦，佢當選咗嗰陣時候，佢哋為咗為求自保，咁佢哋咧就係一定要反呢一個總理，因為佢自己個黨嗰啲人其實係唔中意呢個總理嘅咁樣。咁所以其實點解佢今日咁咧，就係因為佢之前贏得太勁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即係呢個就係呢個就係即係祝福女之詛咒啊！即係你以為呢一件係好事嚟嘅，即係你以為啊贏咁多幾巴閉咁樣，咁但係你就係因為贏咗咁多，咁然之後放咗好多嘅議員入嚟，因為好多呢一啲議員咧，佢哋贏咗一啲本身唔應該贏嘅職位咧，佢好快係會輸翻嘅其實。 即是他们同区的选民都不再支持他。 但是你这个议员最主要是什么，就是他代表的选区呢，其实是一个工党的选区来的嘛，本身是。但是可能就是当时的选民，就是他是想惩罚工党这样。所以呢就选你入来啦，选住你先啦，就是那一种嘛。但是你不要以为你是可以在这里留一世咯。但是他现在就熬底咯，他自己又怕，自己怕哇我会不会没了我自己的职位的这样。 就是选民不支持他。 所以即係佢寧願做一啲即係損害呢一個國家嘅或者呢一個黨嘅，咁但係係幫助自己嘅一啲嘅政策同埋一啲嘅情況咁樣咯嚇。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唔理想嘅，其實就 同埋其實都唔係啲少數目嘅呢啲人。 係啊係啊，因為你之前真係無端端贏咗咁多席啊嘛，所以其實呢一啲即係話要搞事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後排議員嚟嘅。其實就嚇嗱咁，但係即係即係點解澳洲今日搞到咁咧嚇？因為其實最主要點解 Tony Abbott 真係個咁憎佢，就係因為咧。佢而家入到嚟嗰陣時候咧，佢就係要 cut funding， 有好多嘢要 cut 錢嚇。咁但係佢嚟到話 cut 錢嘅人，又個個都唔俾佢 cut 喎，咁樣樣。嗱，因為點解？即係選佢嗰陣時候咧，佢就話嗱，我要 cut， 即係唔可以再不停咁樣花錢啦，咁樣樣。咁跟住你梗係話啊，梗係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當政府嚟到嗰陣時候，哦，我哋要 cut， 嗱就由你嗰邊開始 cut 先啦。嚇 cut 我，哇唔好啦，好唔好啊？咁樣樣就即係佢話 cut 就個個都同意嘅，但係好唔好 cut 我咧？就唔好 cut 我。就咁樣樣嘅。嗱，而家澳洲其實嗰、那個即係嗰個借貸嗰個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嚇，每個月咧係花費十億係要還利息嘅， 每個月喎、 哦，十億啊嚇，啊澳洲得係澳洲啲二千萬人啫嚇嚇，每個月係十億咁樣，十億係幾多咧？最近喺阿德雷德2011年咧，啱啱喺阿德雷德起咗一間嘅醫院啦，咁樣呢一間醫院咧，30億 run 30年。30億 run 30年，咁我哋而家咧係每個月咧係付出緊10億啦，即係每3個月可以起一間新醫院，再 run 佢30年，所以你話而家幾大鑊啦咁樣。咁儲備銀行嘅老頂咧嚇，亦都係第一次咧就係、是、即係警告政府，即係佢之前都冇嘅，即係咁多年都冇，但係警告政府話喂大佬唔掂咯咁樣嚇。點解我哋今日去到呢一個田地，就係、是、因為之前嗰個政府亂咁派錢咁樣，即係佢哋因為 亂咁起學校咯嗰陣時。 嚇，因為唔係啊，起學校裏邊啲嘢啫，佢係、因為其實咧我哋之前嘅政府咧，即係何華德政府咧，其實我哋係 surplus 嘅，我哋政府係有錢剩嘅，咁但係有盈餘嘅，但係即係當時工黨政府係將佢全部使曬，再喺海外借咗好多錢嚟到做一啲冇用嘅嘢，咁我哋其實係要嚟緊呢幾十年咧，係一路係要還工黨嘅呢一啲。債咁，但係最後係 for no purpose 嘅 ，for no purpose 嘅咁樣樣。咁其中就包括咩咧？呢一啲咧，即係其實係有好多亂任派錢嘅政策。咁但係呢啲係最戇居嘅其中。第一個咧就係叫做機頂盒嘅計劃啦，咁樣樣。因為嗰陣時候咧就係啱啱數碼電視係即係所有嘢 switch to digital 啦，咁佢會 turn off 咗呢個嘅即係 analog 嗰個 signal 啦，咁樣樣。咁所以咧，所有電視咧就一係買新電視嚇數碼電視，一係買機頂盒咁樣樣。咁所以嗰阵时候政府咧就咁样讲啦，啲老人家咧佢哋可能有啲旧电视咧，佢哋要有 set top box 咁样样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一个计划就系免费咧帮啲老人家咧就系装啲 set top box 嘅咁样样吓。咁你谂下，你要有一个政府嘅部门你要做呢样嘢啦，你要有车啦，你要请人啦，你有 network 啦，你有电话啦，即系好多 infrastructure 你要 support 呢一样嘢嘅咁样样。咁佢最后嗰、那个cost 系几多咧？嗱，你每一次咧即系包埋 admin 啊，即系派个人出去啊，安装啊，买嗰件嘢啊，咁样样咧，每一次系要$400。 400蚊。咁但係你買一個機頂盒咧係30蚊嘅啫喎。 係。 而同年咧，我喺屋企咧買咗一部46寸嘅 plasma 電視，嗰陣時候係480蚊。 嗯。 咁但係呢個政府咧係用咗400蚊嚟到整嚿 set top box 喺一嚿舊電視嗰度。嗱呢啲咪戇居咯。 嗯。 吓，使咗好多好多钱。嗱，第二呢、這个最紧要咧，就系呢个叫做国家宽频网络啊，即系 NBN 啊。咁嗰阵时候，即系澳洲政府就满心欢喜啊，即系去好多亚洲国家，例如新加坡啊、香港咁样，就即系研究人哋嗰啲宽频系点样搞噶啦，咁样吓光纤啊，咁样。咁你知道，喂，大佬，香港系住得好密集噶嘛，即系我同样一条线嘅。同樣咁長嘅一條線喺香港嘅，可能係可以去到10000户人嘅咁樣，係咪？咁但係喺澳洲就唔係啊嘛，大佬，你啲屋去到即係分得咁開，你同一條線可能喺香港有10000家人，你可能喺澳洲係得20嘅啫，咁樣。係 啊。 咁所以呢個政府咧就係要咧喺城市嘅所有嘅所有嘅屋咧都係要有呢個光纖嘅。你見唔見到嗱？呢啲咪左翼嘢咯？見唔見到？又係 grand vision 啊！ 嗯、 你嗰個 set top box 係一個 grand vision， 一個大嘅願景，希望全澳洲人、全世界人都可以得到呢一樣嘢。嗱，呢啲咪左翼嘢咯，係咪？嗱，咁佢嗰陣時候咧就係冇好好思考嘅，即係佢係話即係搭飛機喺40分鐘嗰陣時候喺張廁紙嗰度即係寫嘅啫咁樣嘢。佢本身嘅計劃咧就只不過係諗住用47億嘅啫咁樣。咁跟住最後咧真係計數咗，喂唔得，要270億喎。咁啊唔緊要啦，270億。照做，咁跟住之后做下咧，开晒公司嘅成咧就，唔得，要370億喎，咁样。咁喺几年前咧，佢再做个 review 就话唔得，可能要940億喎，吓多出于本身嘅20倍。嗱、好啦，佢其实而家已经开始 roll out 紧，而澳洲亦都系开始有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嗰个 plan 咧就系要2031年先至系全部屋企都可以有嘅， 即系仲 有10年。2031年啊，大佬， 嗯， 即系。我知道光纖是很快咁樣樣， 嗰陣時可能都已經不再係興光纖，可能興另外一啲嘢 咯。可能已經有外星人接咗我哋走啦，大佬。即係你唔係話起條橋啊嘛，大佬，你仲要2031年先起完條橋喎，你話死唔死啊咁樣樣？即係最後嗰個價錢係咩咧？就係、是、每一個男人、女人、小朋友咧，即係每一個澳洲嘅公民咧，所付出嘅價錢咧就係4100蚊澳幣嚟到做呢一樣嘢嚇。好啦，嚟到而家啦，淨係其實係經過咗30幾萬間屋啫。30幾萬間屋裏面只係有16%人有 sign up， 咁係有即係，但係話呢30幾萬啦咁樣，有25%咧，其實係 apartment 啊、townhouse 啊、shopping centre 嗰啲咁樣，即係如果你係成間 apartment 嘅咁樣，即係你係住 apartment 嘅咁樣，冇錯，即係佢有條光纖喺你屋企即係前面行過，咁但係你駁入間 apartment 裏邊幾多嘢搞嘅，明唔明啊？你駁入一間屋裏邊容易啲嚇，但係你駁佢成個 apartment， 你要成個 apartment 都有，你知唔知幾麻煩啊？好啦，另外就系咩咧？佢只不过咧，嗰条光纤系经过，即系嗰4100蚊啊，每一个人4100蚊啊，系经过你间屋前面啫。你由你间屋前面再要驳入你屋企，原来要钱噶，系要600 至四个 high 就4100蚊。 系啊，600至1200蚊你要接驳入你屋企啊，大佬吓。之后再唔讲，你系要俾 monthly fees 啫，系79蚊一个月咁样样。所以你睇呢样嘢系几戆居咁样样，即系因为你谂下而家咩年代啊，大佬2015年你仲掘地下嚟到铺光纤、嗯，即系而家已经讲 4G 啊、5G 啊咁样样啦，即系价钱系平好多噶嘛，系咪啊咁样样？咁所以咧嗱，更加令人黑人憎嘅就系咩咧？喂，你而家咁样咁大间公司吓、啊，即系政府嘅公司，你得16% 人哋使用。咁係咪嬲先？即係你民眾，喂大佬你點搞嘢啊？係咪咁先嚇咁樣？咁但係咧所以政府就點樣？哇！咁多人而家仲用緊 ADSL2 嘅，唔得，我哋唔好俾佢用 ADSL2， 要逼佢用 NBN。咁所以咧，政府咧就特登咧喺 Telstra 嗰度咧就買曬佢嗰啲買曬佢嗰啲 copper wire， 即係佢嗰啲銅線，就話你唔准用嗰啲銅線嚟到做 ADSL2。 嗯， 你明唔明呢個幾荒謬啊？即係因為呢個 NBN 嘅，即係國家寬頻公司嘅。是一个政府，即是完全是属于政府一个 nationalize 的公司，即是政府是用人民的钱来到买回一个私人的 resource， 等人不可以用，你明白吗？ 嗯， 即系嗱，呢啲你睇到呢啲亦都系左翼嘢啦，呢啲系吓，即系例如好似系咩咧？即系政府咧出咗一部好差嘅电视，咁之后咧就个个都唔买嘅咁样样，即系咁。但系呢一间政府做电视嘅公司咧，就系全部人民资助嘅，咁样样，即系属于人民嘅。咁但系呢间公司咧就揾阿 Sony 揾 Philips 咁样样，飞利浦咁之后咧就话嗱，你哋呢两间公司咧以后唔准喺澳洲卖电视，即系我咧就俾钱你买晒你澳洲所有电视嘅即系出产权咁样样。 咁跟住就等澳洲嘅顧客咧，即係澳洲嘅市民咧，就買唔到 Sony， 買唔到 Philips 嘅電視，就淨係可以買政府嗰只。但係呢一件事係用人民嘅錢嚟到做嘅。 好戇居， 即係政府係用人嘅錢嚟到買翻個自由市場翻嚟咯，即係你話幾限制嗱？呢啲咪係左翼政府所做嘅嘢咯。咁唔再講嗰陣時候咧，即係有另一單即係好出名嘅就係叫做即係呢一個隔熱棉事件啊咁樣。咁嗰陣時候即係佢諗住好 green 啦，咁咧佢就話希望咧全澳洲所有屋企都有隔熱棉。嗱，依個又係我講左翼嗰啲好 grand 嗰啲嘢啦，咁樣。咁佢就點咧？因為其實澳洲本身大部分屋已經有隔熱棉㗎啦，咁樣。咁但係咧，澳洲政府佢係咁樣講嘅。嗱，佢就話咧，嗱，如果你咧有啲屋咧係冇隔熱棉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哋咧每間屋咧係可以俾 up to 1,600蚊嘅資助你嚟到即係 install 呢個隔熱棉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唔使咁貴嘅，即係通常你整一間屋 on average 應該係可能700蚊、800蚊嘅啫。咁但係點解叫去到1,600蚊咧？因為政府可以話哦，我哋抌咗幾多億落去，咁就覺得好似好巴閉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啲錢全部都係嘥嘅。因為點解呢？之後好多人咧就見到咦有錢賺喎，發達啦咁樣，咁所以好多大陸人真係有 jump on board 呢樣嘢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係喺冇任何訓練嘅同埋冇任何嘅知識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我就開一間公司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去人哋屋企敲門。喂，你要唔要隔熱棉啊？咁樣政府咧，佢幫你換一個新嘅隔熱棉喎。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即係你話哦，我已經有啦。唔緊要，政府咧係會俾你一個新嘅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哦咁樣樣啊，咁你使咩錢嘅？唔使錢，全部政府資助。咁可能本身呢間屋仔嚟嘅啫，淨係要做嘅係400-500蚊嘅啫，係咪？咁但係佢就話唔係啦，咁樣樣我而家要即係將之前嗰啲就全部起曬，就全部裝個新嘅咁樣樣。咁然之後就將舊啲抌咗佢，但係本身係可以用得嘅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簽咗咧。咁跟住之後咧，呢一個 job 係幾錢啊？嗱，即係如果政府資助你 up to 1,600蚊嘅，你會唔會寫1,000蚊咧？ 梗唔會啦。 你梗要寫1,600啦，係咪？咁所以咧就間間屋全部1,600。 嗯。 有好多咧，根本有啲人上到去屋頂咁見到，咦已經有咯。咁跟住咧就將三卷未開嘅隔熱棉，即係一卷卷就咁抌落天花板嗰度，就咁簽，或者甚至咧去人哋屋企叫人簽咗，咁要算又唔做嘢，或者係上去扮嘢扮有做到，但係其實冇做到。再唔單止係咁咧。其實嗰陣時候咧係有即係佢哋係請好多人啦，係死咗4個人嘅嚇，因為佢哋唔識點樣安裝咁樣。咁嗰陣時候即係有好多即係當然佢自己 industry 嗰啲人係唔想呢件事發生啦，因為你其實。呢一件事佢本身想振興經濟，同埋係想幫助呢一啲開隔熱棉嘅公司，但係最後呢一啲隔熱棉嘅公司係因為呢一件事有好多係執咗笠嘅，因為你俾呢一啲渣嗰啲就搶曬生意啦咁樣，咁跟住之後本身係不停 regularly 係有 job 做嘅咁樣樣嚇，即係冇，但係無端端就話哦，我哋而家要做1,000,000間屋咁樣樣，黐線噶，咁所以就令到有好多嘅本身做得好好地嘅公司係執咗笠咁樣樣，又電死人嚇，咁同埋咧因為呢一件事咧，即係政府 roll 咗一段時間咧，就知賴嘢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咧佢就無端端咧喺冇 warning 嗰陣時候就無端端 stop 咗個 program。咁如果我同你開隔熱棉公司嘅咁樣，我見到真係政府之前有咁嘅需求，係咪 stock 好多擺曬 warehouse 度啊咁樣，咁我就擲住咁多貨啦。咁所以佢就搞到好多公司就擲貨，咁跟住再執埋粒咁樣。呢一個咧就係當時工黨政府亂咁使錢所造成嘅禍害。咁所以今日 Tony Abbott 佢嚟到咧就係要解決呢一個問題啦，咁樣嚇。咁例如嘅其中一個其實我覺得佢好應該做嘅咧就係呢個叫做家庭醫生。共同支付即係 co-payment 咁樣，因為而家其實即係喺澳洲，如果你睇醫生咧係免費嘅、完全唔使錢嘅，即係當然要啦，即係 買藥咪要錢咯，同埋可能你 買藥要錢， 專科醫生啊嗰啲都要錢， 嚇幾都要嘅咁樣。咁但係你睇家庭醫生啊，通常都係可以 book billing 係唔使錢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你每一次睇醫生咧係你有納税人係支付你36蚊嘅咁樣。好啦，咁政府咧之前就走出嚟就話，我哋而家個 co-payment 我要你俾7蚊嚇。即係納稅人俾29蚊，你俾7蚊，咁跟住之後就全世界喺度發曬癲喺度咿呀呀咁樣，咁但係發癲嗌得最大聲嘅就係邊個咧？就係啲醫生，因為點解咧？因為對於呢一個醫生嚟講，其實基本上係同隔熱棉嗰件事係一樣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而家係喂大佬，顧客係唔使錢可以睇我，我 provide 個 service 係免費嘅，哇咁啊不停大把人嚟睇我咯嚇咁樣。咁所以其實事實上係有好多人係嘥時間去睇醫生嘅，其實唔使睇醫生都去睇醫生嘅。啊，我依度生咗一瘡，醫生你幫我睇下。啊，我打乞嗤，醫生你幫我睇下咁樣。即係本身係唔使睇醫生嘅嘢咧，好多人都。去睇醫生，咁所以咧最唔 agree 嘅咧就係醫生。咁嗰陣時候佢 threaten 嘅政府咧就係話，如果你做呢個 GP co-payment， 我哋會喺 我哋会喺所有嘅诊所都全部系有全部系有广告，就系、是、要踢走 Tony Abbott。哇！你谂下，如果你做总理，咪吓死你啊！真系咁样，咁所以算啦算啦，唔敢搞。咁然之后佢系 chicken out 啦，咁然之后佢惊咗啦，咁样样。咁其实而家即系 Tony Abbott 咧，佢好惨，即系佢面对嘅问题其实系真系好需要政治智慧，因为即系。好似我头先咁讲，我哋根本澳洲咧系有一个严重嘅借贷嘅问题，即系政府乱咁借钱嘅 debt problem，即系我哋会好似希腊咁样嘅 no difference 其实而家，咁但系工党咧就一路走出嚟就话，我哋 no debt problem 咩，唔紧要，一路借钱咪得咯，政府而家咁样做咩还钱啫，你借咪得咯 ，debt is not a problem，哇，佢反而咁样讲就可以得到 reward 喎。即係個個就讚佢喎，同埋而家個個係短視啊嘛，其實而家個個係好啦，即係我當呢一個 Bill Shorten 嘅，即係而家即係反對黨領袖嘅，咁佢話debt 係冇問題嘅咁樣，咁啊 OK 咯咁樣，咁我信佢咯，咁但係最後可能發覺，咦原來二十三十年後嘅我哋變咗好似希臘咁樣，你唔會之後鬧翻 Bill Shorten 噶， 你會只會鬧呢個政府咯， 係咯。即系，所以其实而家你睇翻希腊咁样，希腊而家闹紧嘅政府系咩？就系而家嗰啲政府咯。佢有冇闹翻三十年前佢嗰、那个即系政策系点啊？梗系冇啦。咁所以当时喺三十年前，点解要缩紧荷包啊？即系如果自私嘅人嘅话，点解要缩紧荷包啊？点解要为呢一个国家好啊？如果我话派钱免费送嘢，免费隔热棉，免费机顶盒。哇！可以令到个个咁开心嘅，点解我唔敢咁做啊？我系害呢个国家，但系害都系三代以后嘅事啊，关我咩 事 咧？ 系啊，外加攞到啲 反而忠言逆耳吓。呢啲 Tony Abbott 咧，佢本身系想救呢个国家嘅咧，呢一啲人咧就系俾人惩罚， 我觉得 系 衰人。 呢啲就反而俾人惩罚，咁所以冇天理噶呢啲嘢真系，咁所以就即系呢个都系西方国家嘅问题，咁就睇下你点死啦咁样系咪吓？咁所以咧。最后呢我就想讲下呢个故事嘅就呢就有輯嘢呢係澳洲嘅一啲 comedy 嚟嘅喜劇嚟嘅就有啲似 Yes Minister 咁樣嘅即係佢澳洲版嘅 Yes Minister 呢就叫做 Hollow Man 叫空心人咁樣咁佢就係讲关于呢个总理嘅传讯部嘅咁佢就話其实即係政府係非常肤浅啦咁佢其实係咩都唔做嘅佢係冇做任何嘅决策嘅但佢所有嘢呢即係都係关于点样喂蚊蚊俾传媒食咁同埋即係所有嘢都係关于佢嘅民意调查係点呀咁同埋即係有咩流行喎就做啲咩啦咁樣咁其中有一个故事呢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怎样呢、就是说呢澳洲军队就出现问题了就是他是需要招募一些新人参加樣但是呢他就想不到方法就是怎样可以有更多人参加因为个个都不想 join 嘛喂现在你 Generation YY 世代哪个想参加军队呢是不是所以呢即係佢就諗咗幾個方法嘅。咁其中第一個方法呢就係、是、軍隊要求政府呢點樣可以有多啲人參加呢就係唔好出兵。咁呢個好搞笑啊。因為你要軍隊都係為咗出兵啫、但佢話你一出兵。 出兵 咪就但你一出兵就會減低參與率㗎咁樣。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已經係即係一個好搞笑嘅一個嘅答案啦咁樣。咁佢第二個答案呢就係、是、做多啲宣傳做多啲廣告咁樣。咁、但係個廣告應該有啲咩嘅呢咁樣。咁呢个呢总理呢比较保守啦咁所以佢有个构思嘅佢就係希望见到有枪啊有战舰啊直升机啊咁同埋即係我哋成日喺节目都讲嘅 Anzac Spirit 啦即係有牺牲啊爱国主义保卫家园咁样啦。咁呢个好正常啦。咁但係呢即係佢好冇 roll out 呢个 policy 呢即係呢个政策好冇用呢咁佢就开咗 focus group, 咁然之后问廿零岁嗰啲即係对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呢咁样。咁跟住呢即係佢呢就对爱国主义啊牺牲啊保卫家园啊就完全冇兴趣啦。咁同埋佢觉得枪啊战舰啊直升机呢就是、危险嘅。咁、样。咁其中一个 focus group 嗰个人呢就问即係就被问到啦你觉得参加。 有咩吸引到你要重 返？系啦，或者有啲咩吸引唔到你咧？咁样咁，然之后佢就话：我如果参加军队，系咪要六点钟起身噶？即系就问呢啲问题啦，咁样样，咁都好代表呢一代啊吓，咁样。咁但系最后就问：好啦，咁我哋知道有啲咩你唔中意啦？即系你唔中意枪，你唔中意战舰，你唔中意直升机，你唔中意牺牲，你唔中意爱国主义，你唔中意保卫国家。咁你中意啲咩咧？咁跟住之后佢就再睇下啲即系资料啦。咁样佢话：咦，呢、这个几好、啊，即系我哋有即系低息借贷、啊。咦，我参加军队有免费屋住、啊。咦，有免费即系军人医疗咁、样，咦，读书唔使还钱咁、样， 即系佢哋就见到呢一啲好嘢， 即系呢啲系最吸引到。 冇错啦，咁所以即系佢就系根据呢个 focus group 咧，就做咗个广告。咁跟住个广告咧就系、是、啊，你如果参加军队咧就免费屋住，读书唔使钱。咁跟住之后咧，佢就有好多嘅即系少少嘅 clips 啦。咁就系有人跳舞啊、party 啊、音乐啊、食 pizza 咁样样。咁一支枪、一架飞机、一架直升机啊、一只舰艇咧，都系完全见唔到嘅。咁跟住最后个 slogan 就系咩咧？呢个最搞笑就系话佢系 the army。What will you get out of it？ 即系参加军队，你有咩着数咧？咁样就系话系啦。咁、所以即系哇，呢个真系好搞笑咁样吓。咁所以咧，咁但系咧出咗呢个广告咧，就非常成功吓。咁即系啲军队啊，即系佢哋嗰啲阿头咧，即系佢都好开心吓，因为咧佢哋最后出咗呢个广告咧，佢哋参与率咧系上升咗47%嘅咁样。咁但系咧有好多嘅嘅听众啊，同埋即系保守派嗰啲人咧，个反应咧就唔系咁好啦，咁样样，即系佢话有冇搞错啊？即系佢话即系点解呢一个嘅即系军队嘅广告系冇战舰噶，冇直升机噶，冇枪噶，冇爱国主义，冇保卫国家噶，系啊，即系你当 army 系咩？咁然之后好多人话，我以前 join army 边度系咁样样噶？咁先好多人闹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即系对于呢个政府嚟讲咧，即系同埋对于呢一个嘅傳訊部嚟講咧，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 crisis 啦，咁樣樣。咁佢哋點樣做咧？佢哋就最後打算咧，就係將呢一個其實係 work 嘅呢一個廣告咧，就廢除佢，就將有槍啦、有戰艦啦、有直升機嘅廣告咧，就賣過一個廣告啦。咁但係嗰個廣告係冇用噶嘛。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呢一个节目咧，其实好搞笑，即系佢系俾你见到咧，即系几样嘢啦。首先就系呢一代嗰个问题吓，就系冇人会牺牲嘅吓。咁同埋第二咧，就系你见到呢一个政府咧，佢哋做嘅嘢咧，其实唔系为咗呢个国家好，佢亦都系冇可能可以做到呢样嘢，因为个个都系睇个媒体系点样反应吓，个个都系睇即系今日嘅民意調查是怎樣的，所以他們其實是想做的事是好的，是想招攬多些人參與軍隊的，但是他們其實即是想做這件事的時候就得失一些人，所以不如最後不要做，最後就做一些中位的事，但一些中位的事就令到你最後什麼都做不到的，這樣，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西方國家呢真的是預見緊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呢其實都很難解決的。那我們呢澳洲路邊社呢就在這裡告一段落，非常多謝各位聽眾收聽，那我們在西方論壇繼續跟大家見面，多謝曬，拜拜 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